安城内歌无声平，大明宫乐起，众军帐一缕波衣，起浪烟。春风拂过时，故事已，扬落大堂起，却洒战场未知起。起浪烟，逆风迎敌，春风拂过时，故事已，扬落大。